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分手伤了谁？谁把它变美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已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因为回忆总是美。已经把绝情变成了恭维，因为不配你就忽然自卑，说声失陪。我已经把沉默变成了忏悔，无路可退，只能无言以对。分手伤了谁？谁把它变美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已是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你的品味总是美。分手伤了谁？谁把它变美？我的眼泪写成了诗，已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你的品味总是美。